从前的从前，如果我想见到你，会越过千山万水，度过黎明黑夜，只为牵一下你的手，倾诉对你的想念。那个时候没有火车，没有飞机，慢悠悠的船只，泛黄的书信，甜蜜与忧伤，反复煎熬，心却似莲花。幸福是麦田里的阳光，是月光下的影子，心里那点微弱的光芒，盛开在没有花香的小径，时光的树梢缠绕着你年轻时的发丝。所有的夜晚都是一个样子，就像那年天台上的风和水泥墙上树叶的影子，晴天的燕子忘记了回家的路，梦里的雨不停，不断旋转的车轮带我去哪里。一盏不灭的灯光，或许可以等到一颗流浪的心。 昨天在梦里，我又看见你，宝贝，他们说我不爱你。你拥有我的不只是今夜，可是你比我小了六岁。如果我们不能结婚，你这么受得了？宝贝，我知道，虽然你不说。如果我们就要结婚，我这么能受得了？宝贝，别在夜里等我。想他们，可是过去只能全忘记。你不相信我，也不会再说。宝贝，随便吧，随便吧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直到我不爱你。宝贝，人和人一场游戏，我愿意为你死去，如果我还爱你。宝贝，反正活着也没意义，在一起，直到我不爱你。宝贝，人和人一场游戏，我愿意为你死去，如果我还爱你。宝贝，我也只能这样为你。宝贝，我也只能这样为你。